注意过我已经清白，世界太宽，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身边的我。是重要，如何能讲出需要？身边没缺少，还祈求多少需要？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 开始我哋三月八号清晨爽利嘅呢一日啦，就系、是、有张国荣嘅《无需要太多》早晨蒙蒙雨嘅呢个清晨，咁啊睇翻天气咧，就系、是、东北季候风咧，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今朝早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比起昨日系低一两度，咁啊今日天气咧大致系。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嘅。展望咧，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19度。 在雾雾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各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见的一晚。回望过去，再想今天的冷淡，谁明日再暖我，不觉又寒又冷。相片中烛光中的晚饭，香槟芬芳的挥散，再刺激我的眼。 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愿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us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晚，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

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太阳仿佛了解我沉默伤痛，冰冻雨后给我照亮热暖心喉中。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回忆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车不停飞过，那跌落的雨伞，似倦透的面容。你遗忘无意感觉，原来沉痛。洋雨的水点轻轻沾湿我梦。哦，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恋中。伤心的背影又泛起昨天的邂逅，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泛起昨天的偶遇，相识纷飞雨中，但爱恋流逝像风。 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嚟》啊！刚刚嘅歌曲系来自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啊！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5:22，早晨。 Sleeping on a boat far beyo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I'll bet you in the morning you won't even know I'm gone. Tired of liv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a mixed emotion. I might as well be liv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Star for the sun to come out 接近五点半之前，我哋刚刚听呢一首来自 Janis Ian 嘅《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喺仲未天光晒嘅时候，大家开始已经忙碌于做紧自己准备要出门口嘅事。出门口系翻学啦，系啦，翻学嘅咧就系都要早少少准备。咁啊，有啲如果要仲系即系遥远嗰啲，搭车都搭几耐嘅。咁啊，准备翻学嘅就有父母们，准备你小朋友仔翻学嘅准备吓，要食早餐啦。翻工嘅更加要都多多准备。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小雨点荡入初心的边缘，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一座可泣的午夜。慢别迟，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小雨点别做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有你心中的冷酷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甜。 仲有分零钟时间到五点半，新闻报道现时19度的温度，相对湿度92%。今日会有一两阵微雨啊，天气都会凉少少啊。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成龙何合奈宝子。 小雨点跌在一生的挂念， 午夜吻别前。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边， 有你心中的冷酷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暖， 小雨点湛湛加一曲光耀，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架泥头车在荃湾怀疑撞向行人天桥，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昨晚大约11点几，涉事泥头车沿住德士古道往青衣方向行驶，期间泥斗怀疑撞向一条行人天桥底部，天桥一个接驳位置移位，一个桥等损毁。警方一度封锁事发路段同天桥。41岁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佢报称腰痛，送院治理。美国总统拜登趁阿拉巴马州血腥星期天第56周年纪念，签署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采取措施促进投票权。拜登在预先录制的讲话里面表示，每个合资格的选民都应该能够投票而并且被重视。行政命令包括指示联邦机构扩大对选民登记和选举资讯的存取权限， 呼吁各机构负责人提出计划，俾联邦雇员有时间投票或者担任无党派投票站志愿者，并推动对政府投票网站的全面改革。1965年，大约有600名民权人士在阿拉巴马州塞尔马游行争取投票权的时候被警员殴打，事件成为1965年投票权法获得通过的转捩点。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曼市打比，曼联作客2-0击败曼城，终止对方21连胜走势。半奴费南迪斯开赛两分钟射入12码，为红魔鬼先拔头筹。换边之后5分钟，卢克索尔锁定2-0胜局。曼城28战65分继续排榜首，领先第二位曼联11分。另外，热刺凭加利夫巴尔和哈利卡尼各入两球，主场4-1大胜水晶宫。利物浦主场0-1不敌护级的富咸，主场6连败。西布朗主场和纽卡素互交白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礼拜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艺术家夏加尔由于出生地和犹太人的身份，令作品风格融合了东西文化。不过在画作当中，其实可以见到思乡的哀愁和与别不同的悲哀。 在这个艺术宇宙里面，其实夏加尔是很格格不入。他既是带着很多的文化，但同时间他的文化和其他的文化其实不是完全接轨。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你好艺术，星期二晚上8:30，主持米哈和周以玲会为你介绍艺术家夏加尔。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戏剧大师班主持邓树荣，戏剧工作室艺术总监邓树荣。 舞台一直话， 英国的导演彼得布力克，英文叫 Peter Brook 啦，他就话咧，我可以将任何一个空的地方都称之为一个舞台。咁嘅意思其实是咩咧？ 敬请留意逢星期五晚9:00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刚刚过咗星期六同星期日嘅时间，咁啊，亦都有部分嘅朋友咧喺礼拜六日咧可以休息一下，平时都翻工啦，就算系工作在家嗰啲咧，都开始陆陆续续咧，都系喺翻你嘅公司嗰度工作。 但仍然有部分的公司都仲系采取是有一至两天是在家工作嘅。大家即系视乎自己嗰个嘅睇法而去决定做某一啲嘢，总之都运作紧就得啦吓。但系喺街上面咧，见到呢两日咧都人系真系多咗嘅，咁啊真系运咗好耐嘅时候咧，都要出去行下，就算唔买嘢咧，都要睇下，咪周围望下，知下市面上嘅嘢系点。咁啊去边度咧，选择去行咩地方咧，就真系个人嘅选择啦。有啲咧选择嘅叫做系低风险，即系人不太多嘅地方啦。如果人太多嘅时候咧，都尽量避咗少少。有时候觉得好似好矛盾咁嗬，即系成日都话群体生活。人是多啲人咪幾好咯，大家即係守望相助啊，即係隔離鄰舍人多啊，或者去條街度見到多人咧，都係開心熱鬧嘅。咁但係而家都有少少個矛盾位嘅，就係、是、人一多嘅時候咧，就會驚啦，搭 lift 啊，搭地鐵啊，或者你飲食嘅地方咧，都唔想去太逼嘅咁樣。目的咧，就希望你喺有少少嘅社交距離嘅時候咧，令到自己安全啲。以前真係從來冇諗到呢啲嘢嗬，原來真係世事如棋，局局新，好多嘢唔係你之前想象冇嘅，就等於將來一定唔會有，原來都會出現嘅時候咧，咁俾我哋見多啲嘢都好嘅，見多啲嘢之後，跟住你咪會識得去點樣去好好嘅、更好嘅生活，令自己更健康嘅生活。今日是三月八号，农历是正月25，星期一的清晨5:38。 清早的清风，曾见过你我相拥，深宵的街灯，照过你我影踪，过去某个梦，我俩大笑最终。We had a real good time，小小的 犀利，叶倩文嘅美梦记心中啊，我哋都系啊，有时记嘢咧，记啲好嘅嘢，唔好嘅嘢咧，唔好记住。虽然系不能忘记，不过就摆埋一边。好多嘢咧都系朝住远方去走，唔好将一啲唔开心嘅嘢棘住自己啊。早晨啦，时间5:42啊，蒙蒙细雨嘅整个。通宵的期间都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出门口的时候留意一下啦，雨蒙蒙，大把遮呢就比较稳阵一点。今日天气方面呢，东北季候风是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有一道云带覆盖华南。今朝早本港各区呢就普遍呢比起昨日呢低一两度的。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嘅时候日间温暖啦。现时温度比起头先咧就低一度吓，今朝翻嚟一路咧都成45分钟到嘅时间都见到19度，而家刚刚见到18度，相对湿度92%。今日礼拜一啦，咁一阵间六点后咧，我哋会有钟志光啊。上次钟志光就同大家讲咗呢个故剑情深吓，情深意重，一对夫妇嘅剑蝶情深。今次又讲咩咧？咁啊，大家到时听听啦。 心中甲有方， 红日向山边降，前路也许纷纷暗，天边总有月光，含泪看彼岸，不知你怎来日也许可相见，相见止于梦乡，相思路更长，心曲向谁追？ 我哋听嘅咧就系关正杰嘅《渔舟唱晚》啊。 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生，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凡事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伴。前是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想传奇。 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最近一些在娱乐圈中乐坛之中是离开大家的一些熟悉的、啊、演戏啊同埋玩音乐的离开我们都真的心有戚戚然、啊。虽然人是会必到这一步，不过都总是有些不舍。咁又加上、哦、原来即佢哋喺人世间嘅时候都係有好多个贡献嘅时候，更加唔捨得呢啲人才咁早离开。讲緊嘅就係、是、譬如话太极嘅一位作曲㗎啦，喺編曲方面都好多贡献嘅 Gary Tong 啦。咁而另外嘅呢就有达哥吴孟达啦。咁尋日见到呢就係、是、一啲嘅场面啦，睇新聞啊或者睇上网都睇得到啦，一啲嘅報道都真係人山人海。咁亦都係睇得到，即係知道、啊、原来即係佢达哥嘅生前嗰个人缘都相当之好，啲花牌摆到出去出面，咁係多不胜数。喺如果係即係在天之灵呢都有咁安慰。难免不舍的就是都不想那么快走。他自己都可能都不知道，即报道讲都不知道自己会那么快，以为可以都很快度过了这个关口，继续可以去做戏。现在只有是看回他以往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呢就去怀念他。你会更加觉得啊是啊，即是那时那些戏，尤其是跟、啊、即是周星驰那个真的黄金组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个注定，我相信有时有些是命运的安排，两个人走在一起就有那个火花，这个火花只是在怀念当中。那么这排呢在这个深宵的时候呢就有他来自江湖。那时呢其实周星驰呢都是一些配角式的人物，但是做得太出色了，所以呢一路呢好像说加戏的。那么就跟吴孟达那时做一对父子。咁而喺后期好多嘅电影里面都有合作啦，我就醒起喺上海滩赌圣二嗰度呢就有一场个歌舞嘅。咁我会发觉佢哋哇，即係除咗做喜剧之外跳舞你都要掂㗎喎。咁应该经过好多嘅时间去安排呢先至可以做到呢场咁好睇嘅歌舞。咁里面包括咗有好似有巩俐都有份嘅。吴君如啊吴孟达啦同埋周星驰就係、是、用住呢个叉烧包嚟就唱咗又唱又跳㗎嘛。大家如果有睇嘅可能会有呢一幕嘅情景返返嚟啊。吴孟达係喜剧又唔係呢个跳舞唱歌嘅人都惟俏惟妙。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sí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漫步绿野春风恶， 四季回转，无论何时春回大地，万物依然生机处处。疫情之下虽然难关重重，但是只要怀着信心，明天一定会更好。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袁翠霞会用美妙的音符为你每朝早打气加油，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开开心心每天都相聚，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阿姐，突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三十五分，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啦。有啲朋友一觉瞓天光，或者有啲朋友瞓下醒下咁瞓得唔好，系咪心事重重咧？乜都唔好理啦，面对新嘅一日先啊！今日咧系三月八号，农历系正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嘅清晨，而家六点零九分啊！琴晚一路咧都落住毛毛雨，咁所以天气咧就会凉少少。今日咧睇翻呢个天气情况咧，就是、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今朝早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比起昨日系低一两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最高温度大概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转短暂嘅时间咧会有阳光。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接近周末嘅时候日间温暖啦。咁啊，头先啊出现过十八度嘅温度，而家又去翻十九度啦。室外气温十九度，相对湿度92%，六点两个字啦。开始我哋礼拜一嘅呢个环节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一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钟仔钟志光啊！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有冇啲乜嘢什么嘅词语咧？我哋可以学习下啦吓！ 又唔好讲学习，咁即系最主要咧，我带出一啲嘅说话咧，有时都系我自己睇书啊，或者以前喺学校读过嘅一啲嘅文章啦。咁因为我成日都强调。 以往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喺个中文教育咧都系几传统啊。咁有好多好嘅文章咧，我哋都能够涉猎得到。咁只不过系日后主事者觉得啊，呢啲我哋唔需要读啦，或者我哋将啲时间读下其他啦。咁特别系科技嘅发达，你知啦，好多科学上面嘅嘢啊，应用技能嘅嘢啊，就取代咗我哋一啲嘅人文学科嘅东西。 我又觉得其实系你新嘢都要学，但系呢一啲嘅古文啊，呢啲嘅出口成文，而里面一啲嘅含义嘅故事咧，其实你读咗之后咧，你以后又唔使讲咁多千言万语，即系有时讲四隻字啊，或者几句嘅说话，已经能够知道你想讲咩啦吓。 呢个咧我哋叫做诵读经典啦。咁最近咧，我知道譬如喺台湾方面啦，或者国内咧，都有提倡翻系诵读经典嘅。咁只不过系我觉得你要读咧嗰个心系点样。如果同细路仔可以话系念口簧嘅，其实冇坏嘅， 因为佢细个唔明唔紧要，佢 唔紧要 系咁念熟咗先啊嘛，系嘛？ 记得岑老师都讲啦，即系佢细个读卜卜斋嘅时候咧，有好多嘅文章咧系唔识解嘅，不过咧当唱歌咁样念，念到去某个阶段咧都入晒脑噶啦，所以到而家岑老师哇八十过外啦，咁啊都系将嗰啲篇章咧一讲到咧完全系背诵得出嚟嘅，呢、這个就 系 功夫啦吓。咁、即系其实。你細路真係唔明唔緊要，但係到咁上下咧，你個人開竅啊，或者有咗人生經驗啊，喺社會碌咗一段日子咧，其實嗰啲説話或者背後嘅意義，自自然然會走翻出嚟嘅。咁而家嘅人咧，似乎就係、是、因為冇咗前半部啊，即係你冇咗嗰個重讀經典，或者嗰樣嘢冇入到心，咁變咗你日後喺社會上面行走嘅時候咧。有啲情況出現咗咧，你意會唔到啦。 係， 呢個係其實可惜。 所以我覺得係真係要學習翻啦。即係你成日話好謙虛啊，即係我哋唔係個個都學得曬所有嘅嘢噶嘛。 哦、啊，肯定 係。我學一啲，你又學一啲。啊，我聽到你嗰啲又可以增進自己咁樣。喺你呢度咪就係咯，你講幾句出嚟嘅時候又啊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打入去腦海裏邊，係好事嚟㗎。 你所講咧，即係啊。孔夫子所講嘛，三人行必有我師矣。 冇錯， 大家有大家唔同嘅長處。咁、只不過咧，最重要就係話，好多時候咧，世界好多嘅知識會湧入嚟嘅。咁呢個知識，我哋要經過自己嘅分析咯。特別係而家個資訊咁發達。以往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叫做開卷有益。咁大家都明白啦，即係睇多啲書好啦。咁但係你又諗下，係咪真係開卷一？定有益啦，睇你開咩卷嘅啫，係咪啊？你開到嗰啲咧就唔好嘅資訊啊，或者係一啲不正當嘅、不道德嘅書本啊，咁、嘅時候就未必有益嘅、啊。 冇錯，你都要揀擇啊 嚇。係啊，不過咁即係你大致嚟講咧，我哋一般嘅經典咧都係教我哋點樣做人啊，立身處世係點嘅。 咁今日係咩咧？ 我正正咧就想同大家咧係抽取啊《孫子大略篇》咧其中有幾句説話。咁呢幾句説話咧。其實孫子當時一講咧，國家上面咧有啲咩人咧，我哋係應該要重視；有啲咩人咧，佢表現出咩行為會對我哋嘅國家好咧？咁其實從呢個背後亦都反映出咧，亦都係可以一個逆向思維就話、哦，原來我能夠做到呢啲咧，就係、是、對國家有益噶啦。咁、當然而家今日你可以咧就拉翻近我哋社會睇啦嚇，啊，原來我做到呢啲行為咧係一個。好嘅行為啊，與人為善嘅行為，咁呢個亦都可以大家係反省一下嘅嚇。嗱，佢説話咧整段就咁講嘅，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擾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隨其擾在文字上面好像很多重複、啊、 但是呢、其實就幾隻字調來調去的次序但是含義又不同 是 啊, 啊, 啊其實呢他大略的講法就是這樣的他說即你有些人呢就是口裡面很能言善道的、講出仁義道德、如何如何呢是才合乎這個社會規範、如何如何呢就是合乎我們即為人的守則、樣的這些人呢是很能夠講的不過同樣呢佢又做得到喎、即係佢講得出嘅呢亦都係做得到。 咁所以就口能言之身能行之。 呢一類人呢就係國寶也哇國家之寶嚟㗎。根本係個寶物國家一定呢係要重視佢㗎。咁但係呢有啲人呢就爭少少啦係爭啲咩呢口不能言喎。即係佢未必係啊講到咁多嘅道理，未必咧係能夠咧係滔滔其談啊，啊將我哋做人嘅守則應該點做點做 佢哋可能講唔到嘅， 即係可能佢言語表達唔到。 其一啦嚇，咁其二咧就係因為可能有啲人好內斂，亦都唔會話啊樣樣嘢行出嚟咧講啊，佢要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嚇。有啲人會係咁樣嘅，咁但係咧佢係實幹派喎，佢口裏不説啫。 即係話行動代表一切啦，呢啲 冇錯啦，冇錯啦。咁咧佢能夠咧就係身能行之啊，即係佢雖然冇講到應該點做，但係你正正睇佢做嘅咧，就完全係合乎一個君子嘅道德啊，係做一啲好事嘅。 嗱，咁啊，即係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就係咩咧？ 嚇，咁咪國之氣也啦。 呢個就係氣就係 氣寶，即係個氣咧，要 解氣命嘅氣呢個 係啦，解氣物嘅。咁即係其實咧，都係一個好有用嘅、好好嘅嘢嚟嘅嚇。咁雖不至去到寶物級，咁但係依然咧係一個好有用嘅東西嚟嘅。 係 啊，咁啊，國之氣也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口能言之，哇！真係能言善道嘅，即係我講翻出嚟咧，即係其實會議翻咧就同國寶咧一樣嘅前半部啫，都係口能言之。 但係個身係點咧？ 不能行喎，嚇咁啊點咧？呢啲人係咪唔要佢咧？都唔係，我呢個咧係國用也，都可以用嘅、 哦， 起碼佢講得出啊嘛，起碼講得出啊嘛，都可以用嘅。 但係佢講得出啊，做唔到喎， 嚇。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你意會到咧，其實我哋中國人咧有兩句説話咧係講得好好嘅，佢話咧：身之榮在有德，不在有為；人所信在能行，不在能言。即係話咧，我哋出嚟立身處世啊，做事嗰方面咧，我哋有個德行或者覺得嚇呢、這個真係好好嘅人啦、啊、咁、其實咧，佢嗰個德行咧就係、是、在於佢有咁嘅才德啊，就唔係有咁嘅為，唔係因為佢位高權重，我哋咧要買佢怕。咁所以先覺得咧，佢係一個啊在上者嚇、啊，我哋好尊敬佢啊。其實唔係，佢受人尊重咧，唔係因為佢有咁嘅位置，而係咧佢有咁嘅才德，有咁嘅仁德，去以德服人，所以個個都尊敬佢。咁、同樣係啦，啊人所信咧，即係我哋一個人能夠值得被別人信任咧，就不再能言，再能行、啊、所以咧就係話人哋相信我，唔係因為聽到我講乜嘢啊。而是最重要就睇到我做乜嘢、所以咧人所信再能行就不再能言，咁呢个咧系一个对句嚟噶，咁好有意思。其实呢度咧正正咧啊孙子咧亦都系表达咗呢样嘢啦。咁啊头三个类别咧大家好清楚啦吓，讲得出做得到嘅就系国宝，讲唔到但系做得到，呢个系国器，讲得到做唔到啊都算系国用，但系咧呢三样咧个次第咧系最好吓。都唔錯，都 OK 啦， 係 嘛？呢三樣嘢，咁但係再引申去咧，第四樣嘢咧就唔同啦。 係點咧？ 口言善，我哋嘅口咧就係、是、哇一路講，我哋應該做個善人係點樣啊？啊，做一個才德嘅人係點樣啊？啊，應該如何如何去幫助別人啊？等等等等，哇，講得好動聽嘅， 天花龍鳳啊！ 但係身行惡喎，咁、呢個惡字當然喺古音你可以讀個惡字啦嚇。咁、當然即係話你講得好好，但係唔單止。你做唔到啊！原來你做嘅嘢出嚟係相反啊！ 係 嚇、你又叫人行善，叫人啫喎、原來你自己咧就真係做惡事。孫子啊，就話呢啲叫國妖。咁當然個妖字咧， 即係妖物嗰啲啊，妖怪。 呢、這個妖字咧喺古音咧有會讀個妖嘅。係咁啊，睇你點配合啦。咁我哋不如重續咧，讀翻國妖啦。 咁即 係妖嚟 㗎。係，如果你咁樣講咧，口言善啊，身行惡，咪等於人哋係少女藏刀嗰啲咁樣。 其中一個係咁樣㗎、其中係咁，即係其實好簡單啫嘛。你用兩句我哋而家説話咧，就係話啊，損人利己啊，當然唔好啦，係咪先？咁但係比損人利己更差嘅係咩咧？損人不利己。 嗯， 係嘛？即係你損害咗人哋，原來你自己係得到著數嘅，咁你都。啊！又諗下，唉，佢都係為自己啫，佢個人自私啫。但係如果你做啲嘢出嚟，原來一就損到人，二對自己冇任何嘅利益嘅，咁你係咪更加即係不堪咧？係 啊， 咁、所以咧總結啊，總結呢上述呢一段説話咧，孫子就認為咧係治國者敬其寶啊，即係我哋治理國家嘅人咧，一定要好好咁敬重呢啲國家嘅珍物 嘅寶， 係、啦，就寶啦，跟住咧。就要愛其器啊！嚇，就係、愛護咧，係國家呢啲器具。 就頭先你所形容之前嗰三句嗰啲，有國寶也、國之器也嗰啲，係嘛？ 咁咧就身不能行咧，就有國用咧。但係呢個國家嘅工具咧，用咧即係都係用得嘅嚇、都唔可以廢棄嘅。呢當佢工具咧，係都需要保留。需要注重嘅，咁、但系咧，對於一啲嘅妖孽啊，我哋一定要剷除佢。咁啊，講得好絕對嘅、即係冇一個 協商或者係預地嘅。總之呢三樣嘢就係留嘅，其他呢樣嘢就一定係滅絕嘅。咁呢個咧嗱，頭先我所講啦，從呢一個孫子嘅睇法。佢原先喺度咧就引文咧就係提供俾一啲統治者，即係在上嘅君王睇下對自己下邊嘅臣下群子啦，睇下佢哋嘅言行係點樣嚟決定咧邊啲用邊啲留 嘅。咁我哋如果睇喺身邊嘅朋友啊，或者係邊個新人士入咗嚟依間公司度做啊，你就咁去睇佢咯。啊，睇佢係咪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啊！如果係咧，佢真係寶嚟啦，咁樣去睇咯。 即係你可以喺咁嘅角度去睇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咧，從我哋嘅一個調翻轉一個自省咧，就係話：咦，原來我能夠做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咧，就係國寶嚟嘅。 咁、都 係， 即係自己都係寶。 咁不過咁，我都同意咧，因為口不能言，身能行之都重要嘅。因為有好多時候咧，我都講過咧，並非每個人咧係能言善道。 係啊， 有啲人咧係相對內斂嘅。咁同埋有啲人咧，亦都係。認為啊，自己都唔係咁叻，唉，我有咩意見都不如唔好講啦，或者係認為應該咁樣做好咩？佢又唔敢講。嗱，呢個喺我哋日常生活接觸咧，都會係有嘅。 同埋我覺得咧，有啲人咧，佢唔用把口話俾你聽，佢會點點點，佢費事許下諾言，而係佢用行動去代表咗佢意願，一樣得過。佢用行動行先，唔用個説話行先啫嘛，係嘛？ 所以咧，其實最重要咧，大體嚟講，我覺得咧。身能行之是最重要的，即是无论你是否口能言之呢，最紧要是身能行之，你能够做得到呢已经是上等的了，我觉得。 是因为个身行动、你真的移动了嘛，已经是 action 了，代表了你做紧嘛。 当然啦，即是以这个孙子的讲法呢，我都同意，即是说你又讲得出又做得到当然好啦。但我觉得如果你是做得到实践得到呢、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啦。当然你说后面再讲下去、口能言之身不能行，这个希望他有个进步的空间啦、但是都不要放弃的，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呢听回这几句呢，我哋做人自己都要系，其实系睇翻下你自己系咪做到边一个先。 系啊， 与此同时，你都去教育下一代嘅时候，都用咁样嘅标准去睇佢啦，系咪咧？ 系啊，其实咧，即系最紧要咧，就系简单嚟讲咧，我哋做人做事最紧要系做得到，唔系话得个讲字。我记得咧，外国人有一句谚语咧，都好好嘅，我唔记得系出自何经何典啦，但系我记得喺啲纪念册都睇过嘅。咁佢系点讲咧？佢话 Do as I say, don't do as I do， 即系话咧。就我講嘅，你做就啱噶啦，就唔好做我所做嘅。咁其實呢個咧，就某個程度咧係有啲客氣。咁即係話咧，我哋講出嚟咧，梗係會講得好好嘅嚇。咁所以咧，你跟我講嘅做得啦。喂，但我自己咧就冇咁嘅才德才能啦，我啊做得唔好嘅，所以你就唔好跟我去做啦。咁呢個喺西方有個咁嘅言語嘅。咁其實正正咧反映到咧做嘅重要，即係行嘅重要啊。因為你行咧先至係。體現到個整體嘅結果，因為有個行動嘛，有個行為嘛，會產生個結果。喺我哋日常職場咧，我諗各位無論喺身處任何界別啦，都會遇到有啲同事咧，哇、好多口水嘅。 係啊，係啊， 多口水唔緊要，最重要係佢做唔做到嘢咧。 冇錯。 如果佢做到嘢嘅，咁咪即係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呢、這個咪寶咯。 係啦，咁大家聽咗之後咧，你有興趣咧就可以睇翻啦，《孫子大樂》裏邊呢個。口能言之，身能行之。除了听今日宗旨讲嘅分析之外，自己再睇多啲，系嘛？ 系啊，系啊，要自己反省下，谂下啦，同埋睇多啲周围，擘大只眼。所以我以前咧，教育学院嘅老师讲得好噶，佢叫我哋咧出嚟做嘢咧，第一份工咧，佢同我哋讲咧话，最紧要咧系擘大只眼，合埋把口，呢个系好受用噶吓。 系眼睛可以睇。一切 系啊， 个口咧就唔好随意噏，有时自己噏错噶嘛。 冇错冇错， 好，咁唔该晒钟子光，下个星期一咧又会同我哋分享啲乜嘢？ 嗱，下礼拜咧，不如我哋又听听孔夫子讲咩咧，睇睇《论语》好唔好？ 好啊，咁啊，唔该晒钟子光，下星期一再见， 好， 拜拜。 拜拜。我做得到，我做得到。 清楚，三不同。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8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日前再有一名长者接种疫苗之后死亡，昨日亦都有几个人打针之后出现不良反应，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今日会开会研究同打针有冇关。我哋亦都问过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意见，一阵听下佢嘅分析。 全国两会喺北京召开，咁而主管港澳事务嘅副总理韩正咧，同人大会面嘅时候就透露啊，曾经咧系同列席人大开幕仪式嘅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咁而两会期间，香港嘅议题当然咧亦都系备受关注噶。咁我哋一阵咧会系联络北京嘅新闻中心记者，了解下详情。 趁建制政党自经党成立一年，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创党主席李山接受本台专访，说有人标签他们为海归党，其实他们是想建立家园，不是代表某一个阶层的利益，未来会积极参与香港各级选举，亦都不排除加入政府架构，又说会学好广东话，加强交流。留意稍后的专访。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有妇女团体就发现在疫情之下，其实不少妇女都花多了时间来照顾家庭，但同时又要继续兼顾工作，压力是大大增加的。一阵间会详细讲下双职妇女面对的困难究竟是怎样。 南韩在10日前开始分批为民众打新冠疫苗，到目前有31万人接种了，有9个人打完针之后死亡，3600多人不舒服。究竟跟打针有没有关，而他们又用哪种疫苗呢？全球连线会同驻南韩记者了解情况。 疫情之下都多了人在家工作，本来对